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烟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要请上的呢是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我们曾经呢请您欣赏过一段马三立先生啊晚年呢和王凤山先生合作表演的马氏相声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相声啊贯口活力的一个经典名段开州场。早年间呢，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也留下过这段作品的录音，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就来欣赏一下这段作品。 咱俩说一段啊。 好啊，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可不是吗？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哦，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是啊， 知道说马善人 哎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什么？ 因为这几年呢。 你等着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是啊。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不知道。 呵，马善人。 谁呀？ 就是我。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人家送这个外号。 哦，人家送的。 我自己呀 啊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哦，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有啊， 就管我叫马善人。 你怎么个善人呢？ 善呢，心眼好啊。 哦， 马善人就是心眼好。 哦哦，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好， 不跟人打架。 嗯，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啊。这么个善人。 善吗？ 嗯， 骂街，善人骂街 啊， 能够吗？ 哦，不骂人。 打架 啊， 没打过。 哦，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啊，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哎，对了，竟听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为什么？ 善得这样，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哎， 啊， 不敢看流血。 哦，流血不敢看。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可是宰鱼没看着啊？ 听说过，听说过宰鱼 啊， 怎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哎，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啊， 听说过没瞧见过。 哦，宰鱼您不看？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这可真是个善人家， 打我手底下 啊， 没害过一个生命。 哦哦， 没害过一个性命 啊，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嗯，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猪猪 啊， 过去踩死他， 哎， 马善人绝对没有。 哇，哎，有个猪猪都不踩，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真是个善人。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摔跤这床上跳冲 啊， 这应当怎么样？ 这个碾死， 碾死啊， 嗯， 损 哟， 太损了那个。 是啊， 那是个性命 哦。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生，他知道什么呀？过去， 嗯， 碾死， 哎， 害死他 啊！ 马善人绝对没有。 哦，有臭虫都不碾。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啊，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哦，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嗯嗯，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这把它挤死， 挤死啊！ 哎， 损，那是个性命 啊！ 啪，挤死，害死他？ 嗯， 没有啊。 那把它扔地下，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那怎么办呢？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善吗？ 这叫善呐、啊！ 善呢？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哎， 什么样的善人呢？ 善 哟， 好这么个乐。 是啊，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嘿， 找一个胖子， 好嘛， 往他脖子那儿一放。 是啊， 你看，玩吗？ 这是玩啊？ 游戏吗？ 哟，没见过。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嗯， 啊， 谁说放狮子了？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真放狮子吗？ 那可不是。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真是马善人 啊， 不是这样的行为。 哦哦， 放狮子， 嗯， 放臭虫 啊，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他害死 啊！这倒对。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嗯，也是照样把他消灭。 哦，也得消灭。 应当把他害死， 那才好。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哎，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那您怎么个善？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嗯，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嗯，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大伙儿送外号，喝厚道，马善人厚道。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呀、 啊， 不是此地的人使。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啊。 哦，您是贵处的？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哦，顺义县。 顺义。 哦，就是京北。 对，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对对，您到过 顺义县？没去过。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啊， 我家在那儿住。 哦，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啊， 那是我们家 马坡。 哎，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呀、啊。 你去过？ 没去过。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真没去过。 您没到过 啊？ 好了， 怎么着？ 南马坡、北马坡呀？ 啊，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哟，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够阔啊。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哎，什么？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哦，黄土马街。 哎， 你们家发卖黄土？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不是黄土马街吗？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街。 怎么个黄土马？ 由北京往北说， 嗯，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是，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哎，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顷啊， 啊， 300多里地。 哟，啊，地论里呀、啊？ 哎，对了， 不论顷嘛， 少了顷，多就论里。 哇，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的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家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真是个财主，可是 不敢说财主。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哦哦，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嗯，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户，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哦，就是有钱。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嗯，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啊， 那个马超知道吧？ 马超 听说过马超吗？ 三国有个马孟起， 那什么祖先 哟， 上辈。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 别跟你 啊，你这有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玩笑吗？ 不玩笑。 我跟你玩笑吗？ 不玩笑。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这马寡妇呢？ 不知道。 哎，不知道。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这不得姓马吗？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的几时啊有时间呢？ 啊，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可以啊。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是吗？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啊， 张云溪啊， 干嘛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听过吗？ 常往我家去唱。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嗯， 是一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是 啊，知道。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哦，也去过。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史文秀， 史文秀，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啊， 这都往我那儿唱。 嘿， 哎，唱完了给几条， 哦，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您再说说，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您等等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根本现在。 您等等说，我等等行吗？就这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看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给几条？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地多。一定是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像话不像话？ 嗯，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那给什么呀？几条 金子。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您到那儿吧， 金砖。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线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那后掌怎么没有了？这鞋后掌 干 你干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啊， 我不好捯饬。 是啊，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喝照耳立耳不吃者，其有也欤？ 哦，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哎，对，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哎， 对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看什么？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瞧什么？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哦哦， 我们家那所房子。 是啊。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啊， 这院墙一面10里地， 花 四面40里地 啊，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院里有18趟马路。 哎。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18趟马路， 够大的。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哦哦， 没分过家。 是，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哎，什么 马家花园？ 您等等吧。 你要逛完了，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听说过吗？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得过，多好啊！ 马家花园呢？ 没看见过。 你说哪儿好啊？ 北海。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那多好啊！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那花色多好！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怎么样？ 没法比了。 哦。 哎，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 呢？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不是这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要死了？什么毛病？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怎么着？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有什么？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哦，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什么呀？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哦，这倒对。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哦，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哦，这塔。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啊，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了没有？ 啊， 小塔跟那一边高。 嚯，都那么高！ 当教是70多座亭子。 啊，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玩意儿嘛。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金鱼银鱼 啊， 见过金鱼吗？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啊，金鱼多大个儿？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哎，这么大个儿金鱼？ 哎，可以了。 3-4寸的金鱼 啊， 白给我，我都不要。 哟， 这么大的金鱼啊？ 啊， 要那干什么呀？ 鱼也就那么大。 我们家那金鱼 啊， 4-5尺， 是 这么大个儿。 哎呦，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墨鱼就是黑的， 黑的跟小驴一样。 哎啊！哦，这鱼跟驴一样。 哎，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鱼缸啊。 哦，有鱼缸。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啊。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哦。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啊， 好大个了。 有高2-3尺。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有多大？ 嗯，多大个儿 啊？ 这鱼缸啊， 嗯，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 吧，没法说了。 大，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听有多大？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哦，火轮船 啊， 长城万里。 哎，对，那长城 啊， 就那个船， 嗯，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哎， 那怎么进去啊？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这鱼缸可够大。 嗯，这不算新鲜。 是啊， 不算新鲜。 哦，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一丈八大条腕，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哎。 哎呀，得值多少钱？ 嗨，这不算值钱。 是啊，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哦，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疖子。 哎， 长的、 啊、5厘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 这还不算新鲜， 还有什么？ 这不值钱。 哦哦， 瑞士国送我家那钟表 啊，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嗯，在桌子上摆的 木头钟。 哦， 木头座钟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有， 整个大木头钟 啊，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不是这个钟表带说话 的，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嗯、你说够3点又出来了。 哦哦， 3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嗯、 木子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3点了。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是 这玩意儿可值钱。 怎么样？ 好。 要不要？ 我不要。 送你。 不成，没地方搁。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愿意交我这穷朋友吗？ 你干嘛这么客气？ 只您不讨厌我。 是是是。 只要不讨厌我。 嗯，什么时 候咱们近乎近乎？ 好啊。 您别笑话。 哎，您这是。 我爱交朋友。 哦。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好啊。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你干嘛这么说呢？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啊。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哦，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您打算施舍施舍？ 不，施舍不是。 怎么着？ 这你不要，你放着我。 这不是要施舍吗？ 捧我？ 怎么？ 哦，捧我来了。 这不是要施舍吗？ 我不敢说。 哦， 咱不敢说是施舍 啊，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肚到饿汉饥。 嗨，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了，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开个粥厂， 大伙儿喝点粥。 哎，净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啊。 我开这个粥厂啊，马善人的粥厂 怎么样？ 没有粥 哟， 净喝粥啊，吃了吃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不喝粥吃什么？ 一天三顿饭， 早晨 炸酱面， 中午 啊炖牛肉烙饼， 晚上呢 饺子。 哦，包饺子。 哎，包饺子。 这个姿势，把大伙儿吃这个。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哦，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啊！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见？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你管着吗？你管着？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了？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你就甭管了。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我不吃。 哦，不吃牛肉。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牛 是肉就不吃， 那怎么？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哦哦，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啊、 嗯，曾子曰， 别约了，行行行，再约出来大白话好不了。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哎，对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天天这么吃。 马上就要进入这重大的三个节日的几段贯口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园亭，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开粥场。 那么节了年了的， 哎， 吃着吗？ 逢年赶节 啊， 还要多给点。 哦，一万单舍吗？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哦，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乐意啊。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乐意啊。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嗯，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无论大人小孩， 每人给一份。 每人一份。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啊， 嗯，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哦，50个粽子。 哎，对喽， 2分钱一个的。 二分钱那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那多大？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哦，一尺来的。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哟， 40个枣。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定做的。 哦，定做的。 定做懂不懂啊？ 就是专门做的。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嗯，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哦，粽子 1人50。 还有什么呢？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8大杏，2黄白粽子，2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坏。 花，哦，每人给一份啊？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哇， 是善吗？ 那么要到这个8月节呢？ 8月节啊， 嗯， 每人给2个团圆饼。 哦，2个团圆饼， 小的 4两一个， 6斤一个。 六斤一个算小的啊？ 哎 啊， 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哟，那您吃了多大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哇， 30多斤一个。 哦， 蒸大个儿，蒸厚，没有馅儿。掰不动，拿榔头砸， 打打，哦，豆饼啊！ 哎，八月节吃那个？ 哦，八月节吃豆饼。 谁说豆饼来着？ 你这说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什么呀？ 月饼。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哦，定做的。 定做懂不懂啊？ 啊，就是专门做的。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哎， 吃去吧。 啊， 一个就够。 什么呢？ 每人俩。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馅儿好。 什么馅儿？ 十遍的。 十。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您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哎呀，是啊 啊！ 你说是十锦， 对了，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嗯，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什么叫十遍的？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这么大根月饼。 嗯，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变 得心应手。 哦，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所以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一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儿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嗯， 再掰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有这馅儿没有啊？ 有， 这叫什么月饼？ 这叫十变的月饼。 哪有啊？ 今儿您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听您说的吗？ 哎，那就完了吗？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每人给两个。 还有什么？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鼻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这是螃蟹啊？ 哎，肥。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哎，定做的。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定捞的。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定捞的。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有这么大个螃蟹？ 当然有了。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比骆驼个儿大来着。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年下干嘛？腊八了。 不是腊八 啊， 腊八喝粥， 嘿，小年纪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是啊， 喝。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有什么呀？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樨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个糖饼，一烹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啊，凉水都想到了。 当然了。 这家伙。 当然了。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哟，这还算没舍呢。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这年下还舍啊。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嗯。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曾子吗？这 啊，净说这个，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是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晃， 哎，惹惹敲大锣，锣着缸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下您舍什么？ 到年下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哦，五尺高的蜜供。 蜜供懂不懂啊？ 懂啊。 供佛爷 啊，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知道知道。 五尺高的蜜供。 哦，这么高。 蜜供，正明斋定做， 哦， 又酥又脆 啊， 不粘牙， 嘿， 口口香， 哎呀， 桂花味儿， 呵， 把你大馋虫给冻上来， 哎，这我呀，我也不知这么馋呢、啊。 那还有什么呀？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灶王前小厨子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福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二池门，对门上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馅，波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二斤白面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克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哇！ 都是施舍的， 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哎， 今儿早爷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说胡话呀！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表演的这段开州场，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学跳舞。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你给我说说 啊， 你是干什么的？ 你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 嗯 嗯，看不出来。 不好说。 我是个跳舞蹈的。 哦，跳舞的。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嚯，还舞蹈家？ 哎，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废话，我给你跳。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哦，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开蒙特别早啊。 是啊， 很小， 哦、 那年我才八岁， 够早的。 八岁，我刚掐了奶吗？ 对。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哎哎哎哎哎，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嗨、啊，这谁管你？吃吃吃！ 我现在五十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哦，现在不跳了，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哦，当老师了， 教学生， 好， 主要是讲课呀。 啊，对，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哦，您还出过国呢？ 常出国。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那可太多了。 您说说，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嚯， 欧洲、非洲、奥地利， 嗯，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嗯，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都到过， 一个也没去。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我去。 哦， 不过我久站的啊， 啊， 常住的， 嗯， 是英国。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英吉利， 啊，有这么叫的，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好， 嗯，你看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啊， 生活习惯呢， 是， 我都掌握。 哦， 是，咱常去啊， 嗯， 不是跟你吹啊， 哥，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呀、 啊。是啊， 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哦， 哎，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是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哦，大圆盘， 拿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当间往外滋水，哇，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高台阶儿，一段一段上去，那门是转门， 对，有这种门， 跟玩那纺车似的啊，转门得一个人一人进， 是 俩人一块进，撞小后跟， 多新鲜的。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就是服务员呢， 哦对，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多有礼貌， 咱是花钱的， 是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有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个他。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看， 就用膀胱一扫。 扫。 好。哎呀。啊。 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他不懂，不懂。 哦，我还外行。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啊， 这为直光， 哦，直光， 直光， 哦， 你要这么看，这为膀胱， 你行， 你填过表没有？ 填过呀，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嗯，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什么呀？啊，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余光也行。 什么叫也行啊？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哦，拐棍儿啊， 拐棍儿干嘛？又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儿， 什么 手杖？ 干嘛干嘛的？ 这么长一棍儿 啊， 头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你瞧， 这叫派儿， 派儿好。 派儿，接过去， 给他了。 给他，他也不要。 那干嘛呢？ 有衣帽间，存起来。 哦，存起来。 走时候还给我。 哦，行行行，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嗯，存起来吧。 哎， 嗯， 围脖 啊， 摘喽。 嚯！嗯， 手套 啊。好， 礼帽， 嘿， 口罩， 嗯， 耳朵帽，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 洗澡， 干嘛这是？ 我大餐厅的暖气它热呀， 嗯，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好， 往里拍拍，找一干净凳子， 还有干净凳子， 往那一坐， 嗯， 换上块新台布， 行， 围上餐巾， 好， 点上一支香烟， 好嘛，还蹲蹲。嗯，该换伙食了。 上 什么？ 威士忌。 嗯，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哎呀，真有你的！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不核桃 啊，那可不， 就这么吃， 嗯，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哗哗包了，哗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 嗯， 嚼完啊，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有什么用啊？ 这个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啊，舞厅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啊， 妙龄女郎懂吗？ 年轻的姑娘啊，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啊。 得找个舞伴啊！ 是啊， 又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呀、啊。 哦，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准得请我跟他跳。 哦，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是是， 就拿这蒜味盯着， 怎么盯着？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哦，他们跳的不行。 哎，不行不行。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咱干这个的，哎，我挺喜欢你的。 你喜欢我干嘛？ 我徒弟，我教你。 那哪那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你会跳舞？ 啊，多新鲜呐！ 不行不行不行， 不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不像， 这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我考你， 你怎么考法？ 你说说啊！ 我说什么？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你没去过，你说不上来。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 啊、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 啊、 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 嗯、 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小乐队 啊，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啊、 不没那个 啊，洋乐 那叫西乐、啊、钢琴 这样的、 啊、嗯，手风琴、哎、啊，小提琴吗？ 有个乐队指挥， 有一个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啊？是 西服革履大背头， 漂亮， 都听他的。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起，当当当个的个啷的当啊！ 不不不不不。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行行行了行了，别挂点了，这挂点挂了，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你来了，你 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噔， 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行啊， 哎，有板没板？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怎么着？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来呀， 来 跳就跳啊， 咱俩呀 啊，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啊。 我男的。 哎啊， 大男 哪里就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看，瞧见没有？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儿， 那矮不少了。 学个女的， 小女的， 我大女儿了。 对， 完了，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大女儿吧，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怎么呢？ 我长得媚气。 哎呀呀呀呀！还没一期，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我呀，给你化化妆， 化化妆， 哎， 梳个小辫 儿，用不着，用不着， 梳个短一点， 哎， 啊， 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这干嘛？ 我这儿有条手绢， 手绢有嘛用啊？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哦，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哦，做种区别。 哎，对了， 行了， 哎，你呀， 啊， 坐在沙发上等着。 坐哪儿？坐哪儿？ 我啊， 坐哪儿？ 坐沙发上。 坐沙发 啊， 沙发可舒服。 那是， 这儿没有啊。 嗯， 去搬去。 我哪给你搬去？ 你让坐沙发吗？ 咱这不表演吗？ 嗯，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我一蹲身， 哎， 这样。 对了，不是你这不是坐沙发呀？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靠着， 往后靠，往后， 往后靠， 啊，往这，你来， 这样， 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这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来吧， 来， 来。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哎。伸手走啊，好嘛，猴儿，好的，领跑领领跑，叫叫王家就在花果山，打开了根儿，开开了匣，拿一个夹来，哇，三呀， 滚一个， 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不是，你这不是耍猴啊？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这还有规矩？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咱俩能搞上对象？ 那当然了。 不可能， 咱再来呀。 来呀， 真是 当当大当当当当当，滴答滴当，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我姓贾。 叫什么？ 贾大牙。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 多难听啊！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38。 干什么？ 弹棉花。 成家了？ 还没呢。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哎！你大灯灯大爹，行了行了，去你！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学跳舞，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